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心情真的很高兴啊！不仅是见到格子，而且是有朋自远方来。 对， 哎，扎老师又从美国归来了啊！ 又从， 感觉多少年见你一回？ 没有，这次确实住的最长的一次，在纽约，终于把纽约这家给住热乎了。 哦， 然后差不多十个月吧，没回来了。 你是比较喜欢跟川普待着是吗？ 就我就说，终于赶上有一次哈、 哎， 美国的生活比中国还热闹了。 哦、 我在那儿看看热闹。 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你不要忽略我们祖国、你这个一不在啊，你算是错过了祖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各条战线上的变化。 我们还是更热闹的， 祖国整天放卫星。今天您这个文坛人士啊，这个格子也算是文坛上的啊、我跟你说，在文坛上祖国这两天啊也放起一颗冉冉的新星，是吧？我叫范雨农，不是 范雨素， 范雨农， 范雨农是谁、啊？ 可能是一小伙 范雨素。哎，结果呢？要不说这个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啊，这个新星放起来还没两天，已经给逼到深山古庙里去了。这个 在庙里 小隐隐于山了，已经是给你可以看看这个他最新的信息啊。这个范雨素，哎，说你看。小傅，你转告诸位，因为媒体的围攻，我的社交恐惧症已经转成抑郁症了，现在已经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了。我说咱们真是个人逼人的社会。你看，这是去采访他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皮村，皮村就是北京这个五环外头吧， 到六环之间，对， 六环之间。 嗯， 你看这些照片反映出啊，这个一个打工阶级他们的文化生活。这个是他在文章当中啊，这个笔墨很重的描绘的这个人物，就是他的母亲啊、也是一个农村里特别有能耐的一个女性。 对 啊，哎，我先问问你，这个年轻人、看见这个文坛新星，作何感想？ 我特别的兴奋，因为这个读他那个文章，大家可能第一句就被他震到了，对吧？他的人生是一本装订的乱七八糟的书，对吧？但是我其实认真读完了，我不知道多少人认真读完了。我读完之后一个感觉反而更妙了，因为你会看到说一个没有受过特别好的训练的一个，但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写作者，他是什么样的？它里面呢就有非常精彩的，也有乱七八糟的地方，就是你很 乱七八糟的地方是什么？ 我们先说特别好的地方。 又想给人带沟里去。 我特别擅长接坑。它里面有一个提到，他第一个那个雇主啊，是他伺候人家的如夫人。 对， 哎，这三个字妙呆了，你知道？因为如夫人是中国古代说这个小妾的。 对， 你《儒林外史》里面那个什么万玉甫就说那个说他们说他第七位如夫人病了，对吧？我一看之后我就心里一乐，因为他事实上这个人啊，他也确实是也不能算是个小三啊或者情妇，人给他养了一儿一女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如夫人恰如其分，你就感觉说可能他确实读了不少东西。 哎，你看、 这三个字的表达就很有意思。 这个《人民日报》的有向八卦媒体转向的嫌疑。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细节。 对， 哎，扎老师，你想认识认识他的这个样子吗？就是我们有一段视频，他们在那个打工的这个皮村啊，我们有的记者去过，几年前去的，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面貌有什么变化。他说这个一去啊，他说都是那个留守儿童啊。就是好像聚集着说上万打工者的这么一个村儿，你看他那儿举办的活动那名字都挺有意思，叫六环比五环多一环。这个 就是岳云鹏吧？ 对对对，范雨素曾经就在这个活动上讲过话，谈到艺术跟生活的这个关系。哎，你可以看一段啊。 我希望我们艺术家，我作为一个最底层农民，我在这儿，我觉得艺术家做的是什么？当我们听到农民工和听到艺术家这两个词的时候，听到农民工，他感觉到他不是一种还有耻辱或者贬义词；听到一个艺术家，哎，他也不觉得这个词，哎呀，怎么高高在上？它是一个中性词，让他们都变成一个中性词。因为我们都是这个，我们中间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关系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。高高在上，我觉得那种东西只是落后。我很多那个西方国家，它只是阶级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平等。平等才带来繁荣富强。 哎， 哎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 不是，张老师，你看他那个文章了 吗？我当然看了，我看了，因为你们说要说这话题，我就很认真的读了一遍。 哎，对，大家觉得他这个在文学上的成就，你怎么感觉？ 文学上只看了一篇嘛，这一篇确实写得很好啊，我觉得写得不错。当然，就是他这个身份也让你觉得，就是这个文章如果是一个另外一个文人写的哈，你可能感觉不一样， 尤其你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这样一个身份，对他的这种真情实感可能就有了一个可信度，就不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悲情的。而且确实他真的是没有悲情啊， 嗯， 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个人是一个、 有点小幽默， 哎，有点小幽默，而且还挺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挺心胸浩荡的这么一个人，用一点有点文青的词儿哈，就是他，你看他描写他那些特别低微的那个贫弱的生活的时候，他都挺阳光的，而且你也不感觉他是装的。比如说他这个什么，你看他，比如他是刚才说这话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觉得说的很好，就是你们什么高高在上，我们那，你知道有一句话就是说的。这可能是印度人说的啊，就是说你看他们西方现在穷的就剩下钱了，就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精神上的，你看我们这么穷，可是我们精神上很富有，你们就穷的只剩下钱了。这话真的也可以用来，就是他这个意思哈，你要说印度人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啊，觉得就是我们就是精神高明，我们一种贫穷的美。他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还真的有一点这种，就是说你容易我，你们那些那么有钱的人，实际上你们精神上也不一定就你们是腹中可能有穷吧。就比如说你看他里边那些细节，写他在一个富贵人家，就你刚才说那个如夫人，然后那个如夫人的那种 大半夜打扮的特别精致， 哎，等着他，等着这个比他大25岁的这个这个老公，对吧？ 现在大家都在挖这人是谁， 对，都在挖。可是他就没有这个，就是他这笔就没有这个，他就觉得哎，也可能他就是穷，以前穷太穷了，所以他只能这样。 所以你看，人家这篇文章里谈到了这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，你们呢就注意到了这个如夫人，当然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个如夫人， 他是有大爱的， 对， 哎，这话说的就 是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可以给你这个实况报道一下。昨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聊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人吧，一方面呢事不关己啊，理解同情，事要关己呢，这个横眉立目，这个人性啊，就是屁股决定脑袋。我们这个朋友当中啊，有一个人的这个太太啊，就是讲，我觉得现在他是有名的，在北京啊换了6-7个保姆了，就是一直整天这个家里老人也不好，就是身体也不好，就是老是请不到一个好的这个保姆。 嗯， 他这个角度我到现在我没有见到过，这个很有趣。然后他说他写这个文章啊，他说到人家家里去做事儿，那是个如夫人，这个那个老婆有2个孩子，这边又生了一儿一女，然后大儿子给他找了一个什么少林寺的学武，还找了一个人大的学霸找他学文，怎么怎么着，还有一个什么3个月的小女儿，怎么怎么着， 把人隐私都给披露了。 他说这个保姆有没有职业伦理啊？ 嗯， 说这个东西家政工作，他说我不是说社会地位高低，对吧，就是说家政职业你是有职业道德的，不管说有这个如夫人这个东西在道德上这是另一个话题，但是哪家敢请这样的保姆啊，你给人写出来是吧，而且甚至于说他现在就火了，那家周围的人肯定知道这保姆是这家做过的吧，至少是，那不是人家还说人家男的是胡润百富榜上的这个挂名的那个人，这家分分钟就被查呀，这个说哎，我就跟他解释，我说他写的时候可能也并不知道他会火，他是个业余的这个爱好，自己这么写吧，他说那你这个我觉得也不对啊，他说现在你看这请个保姆整天打听，哎，你们家儿子挣多少钱呢，什么什么的，哎，你我觉得这也是个角度， 就是他的角度， 我觉得首先啊，这个没有事是十全十美的，他这个你雇了保姆，然后你还指望说你这隐私完全一辈子不会被泄露出去，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全十美，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第二个就是胡润百富榜上这样的人挺多的，对，不太用担心。 哎，但是我就觉得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里边的问题啊，其实反映的真的是方方面面。你比如说我随便画出来，这里边讲什么文学他有没有文采，这个我不能没资格说了。就是比如说他其实谈到了很多社会问题，比方说这个老公酗酒打人，他忍受不了家暴，对吧，还有什么呢，这个村里边的一些这个小官僚的这个作风啊，还有呢 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， 对， 对吧？嗯，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，打工学校又是个黑学校，没有学籍的，对吧？嗯，然后甚至于就是说，教育部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下边的学校虚报人数啊。可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，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呢？对吧？他其实谈到了很多社会上的问题，还有这个有些地方就说。1990年之前，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， 嗯，对， 是吧？一哭二闹三上吊嘛。 嗯， 自从可以打工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挺有意思，就是等于说，打工之前， 嗯， 等于中国农村妇女跟他们老公在一起的时候， 自杀率特别高。 自杀率特别高。 嗯嗯。 反而是打工之后呢，农村妇女不自杀了，吴妈村对吧？都逃跑了啊。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，然后呢，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留守子女，北京这样的城中村啊，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，还有呢，今天这个有些工人诗人写的那个世界工厂的螺丝钉，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等等啊，然后还讲他母亲，村里把这个农民的地一亩22000这么便宜就卖了，农民去维权，给那个维稳的人打断了肋骨。他，你看，他这一天 信息量，信息量特别大， 对， 信息量大，而且他真的里边有一个，这个你可能要说了，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女权的这么一个角度。你看他这里边这个父亲就是一个，他说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啊，俊逸，他用了一个词儿，反正也是这种文绉绉的词儿，你就感觉这是一个很斯文但是没用的一个书生。 嗯， 然后呢，这个大哥呢也是一个很迂的人，就是结了婚以后还就是很就特别像那种旧小说里边那种又古板啊，然后又很有权威式的那种男性。然后这母亲是一个又通达又有爱，然后还特别坚强，维权就是他妈去。所以这个里边这个，你看他后边说的这些都有这么一个路子，就你说的这个，哎，女人一走出家门以后也不自杀了，然后出去以后有一个那个他女儿交的那朋友也是一个这妈妈就跑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养完孩子，一般都是他都是反过来的，你发现没有？一般都是父亲跑了，对吧？这是母亲跑了，可能又找别人去了。他这条线也很有意思，而且我觉得他这信息量大，有一些很就是你说的那种小幽默，给我印象是你那个如夫人哈说的。我的印象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村民啊，北京市的村民啊，因为这个地价，全成千万富翁了。可是成千万富翁以后呢，这些人也有一种，哎，我也成人上人了。然后他是什么呢？遛狗，你记得那细节特别太逗了，就每个人家里边全是遛狗，对，村里边全都是12条狗拎出去到你们农民工外地农民工里边去旋一番。然后他可是他这个幽默呢和他这个阳光呢，就等于在这种事儿上他都能哎一转，就是他说我女儿，你看我在人家喂那个小女婴哈，我那大女儿就看着我的小女儿，可是很安全呀，因为那房东家就有2条大狗，一个什么苏格兰牧羊犬，一个是藏獒，威风凛凛，谁敢来欺负我们家女儿呢？ 嘿嘿， 他就给转那儿去了。 所以你说他乐观呢，我也觉得挺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艰难的生活是吧，没有压倒他的乐观。被关注没两天他忧郁症犯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犯，我都这个广告之后犯了是吧。哎，现在就很多人粉他，但是你知道今天的这个舆论场啊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两天之内就翻云覆雨。哎，我觉得过去咱们刚才一直夸王蒙老爷子，王蒙老爷子对这个世界的辩证法呀认识是很深刻。我发现呢，就是我们这种节目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多年，而且还将一直存在下去，只要老板还给钱啊。你说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记得这个王老爷子说过，只要是用语言说出来的观点没有驳不倒的，也就是这个天儿啊永远可以聊下去。而且我还发现这个人性啊爱逆反，人性好逆反，所以呢一个东西一出来第一天大家就粉他啊，文坛新星啊，他打工作家跟余秀华什么什么相比，夸到第二天就开始就出来了， 这个文章也就是语言朴实一些吧，是吧？放在网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文章，稍微有点小文采你们就当什么文学家了，等等等等，就是他跟谁谁谁怎么比啊，他跟谁谁谁怎么比啊。 我就第二天看到很多这个， 对，后来又全翻过来开始聊这个了。 那就是刚才说的，其实他还受过一定程度训练的，因为你看那个皮村是有那个训练营的嘛。但是我刚就说他的那个，就这一篇文章也是不稳定的，有的地方水平是挺高的，有的地方呢你就感觉说还是这个比较粗糙的感觉。 还没说呢，这不好的地方 是吧？那你就说，你比如说你不能指望张老师说他有一段是纽约客水平，另外一段知音水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这里面，他当他写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，我其实感觉已经写乱了，就他枝节是乱的，虽然信息量是有的，而且他有些地方像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女权啊，有些地方你感觉说确实我作为读者我会好奇。你比如说他讲到他的这个丈夫短暂并不短暂的婚姻，然后他后来轻描淡写了一句说这人酗酒还打我，说后来他可能死在俄罗斯了吧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相信这个人对他的人生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影响吗？但是他就是好像是有一种什么受的训练其实并不够多，所以他不足以把这段给表达出来。他为了去表现他的母亲的时候，为了去表现这几位女性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把男性给脸谱化了。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今天的人的一种心理，就是要不说这种心理直接就能把这事主给逼到庙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就说明他有的时候一方面来说呢是制造了话题，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喧嚣啊是多么的让人讨厌。就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，我最近跟网络的一合作呀，我就发现他们用的词儿啊都是淘宝上那词儿，就是说爆款爆款，你这就是现在你看你这美国来的你就不明白，在今天的这个业界，包括这个比如说公众号啊，或者是这个做什么视频呐、做什么节目啊，用的是这个商品的这个词儿，叫爆款。甚至你现在跟一个网站的经理谈心，哎，我跟我们老总立了军令状了啊，今年下半年我要搞一个两个爆款，一个大的爆款，一个小的爆款。我说什么叫 还没听懂？我 爆哎，范宇不是范宇农，我这范宇农也会成为爆款， 会成爆款。 范宇素就是一个爆款，比如说100,000家。或者50,000家，就是一下子成为一个社会的大的话题，人人点击，人人议论， 就爆表的意思是吗？ 就爆了， 已经爆， 就说爆了，这个 关注度爆表了。 对，但是当他比如说这个范宇素的这个文啊，而且这个爆款呢还真是挺有意思，他不是完全遵循规律，我觉得也有一些偶然性。你弄不清。比如说当年余秀华这个诗人就是那一句嘛，我要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 你， 是吧？哗，这一句爆款了，爆款了。 他这个最近跟余秀华对比，我觉得其实挺奇怪的，因为虽然他们这个都是这个农村出来的妇女，都是以文学而成名啊，我觉得其实他们俩是基本上完全相反的类型。余秀华是一种主动的表达，你看他从出名之后到现在，他不断的出版诗集啊，包括他离婚啊，他主动的表达自己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外向的，希望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欲望，所以他才会有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。而这个范宇素呢恰恰相反，他特别像一只萤火虫，大半夜的呢我在那飞，飞着飞着我想亮我就亮了，但是我亮不是为了照亮你，我亮只是因为我想亮。所以你看他， 你这话太深了， 他的这个酷是真的酷。就是说你来了，你迎来了这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关注度之后我跑了，我是真的不想要，你总不能理解呢。所以他的那个视频里面说，对我来说一天吃俩红薯就够了 但是 一个相对被动的内敛的这么一种人格吧，那个穿过大半个什么，那是一个进攻型的。所以这个我刚才说女权主义，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形容是一个，我是一个弱者，你没有，他很崇拜他母亲，他母亲是个强者，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弱者，所以他说不仅干活笨，他性格也不行，就是他有社交恐惧症，对吧？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退让的，并没有想说我要做点什么去出人头地，他没有这种意识。而且他在他这种自足的生活里边，我刚才就说他好像他自己就能在这么一块地里边，他就能找到他的阳光、他的快乐、他的乐趣啊什么，他都有了。所以这种呢，我觉得这反正我感觉就是，你说他是真正的强也好，还是说他是一种他需要在他的这种他有他的脆弱的边界，你知道，在这里边他是强的，只要一出去他就爆了，就不是就破了。 他有他的精神自留地。其实他反倒让我想起来那个谁，前两年火的一个摄影师叫做薇薇安·迈尔， 薇薇安迈尔这个是芝加哥的一个摄影师，他从小生活在法国，然后纽约，然后他后来一直在芝加哥给人家就是干保姆，其中在一家干了17年。这个薇薇安迈尔他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有留下了至少150,000张底片，你如果打开底片发现是个一流的摄影师， 拍的真不错， 拍的特别好。这里面也就涉及到那个隐私，就是他其实也拍过他的雇主，对吗？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。 对， 然后就有人去拍了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寻找薇薇安迈尔》，通过对他生前，他几乎没有熟人，所以对他生前的雇主的采访啊，到对他底片的那个，你发现说哇，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一流的摄影师。但是薇薇安迈尔他在自己留下的这个录音里面等等，你就看出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靠这个成名过，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拿摄影当职业，而是说这就是我的精神自留地。 哎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引起很多人啊，拷问灵魂。哎，我发现这个生活温饱得了温饱的这些哈、啊，他特别会从这些事儿里拷问灵魂。比如说这次发的这个媒体叫正午啊，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又看到他们里边的一个管理阶层，为这个都发个文说，哎，这个爆款以后是吧？我曾经给那个好像我们的一个同事打电话说，这个我们要不要？做一下哈，那意思就是大张旗鼓的再操作一下。然后呢，他说他那感觉他那同事人格很高洁了，是吧？他那同事就说这样会不会有点猥琐呢？他说我不禁就想到这些年来我的脑子里只是在计算得失，计算利益，是吧？等等，这个心灵等等就开始说了。那还有人就说呢，说他啊，说来说去就是说，不管高低贵贱，不管贫富，我们的灵魂。都是一样的，他其实表现了一个这个，过去可能我们认为一个保姆或者一个那个打工的，哎，似乎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人，甚至是没有面目的人，对吧？在很多所谓精英阶层感觉说起来啊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他们发出这样一些性灵之作，你会感觉到他内心跟我们一样，是有这个感受人生滋味的，甚至也有他的冲动。甚至有人提到当年顾长卫拍的一个电影里边塑造的一个角色，就蒋雯丽演的叫王彩玲，就是往往比如说在一个小镇上生活极端困苦，长得也不好看，但是呢比如说是爱音乐或者爱舞蹈或者爱文学，甚至是一度可能去流浪，对吧？他也是这样啊，跑到海南曾经去流浪，一逞情怀等等。哎，就说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会感觉到实际上谁都是文青，是吗？不是说无产阶级就不是文青，对吧？ 对，他很有意思，很有尊严。你刚才说他就是他这是个偶然事件，我相信一定是的。就他没有那什么隐私感呀、啊、什么、他没有想到我去披露谁啊、给你们臭一把， 那是中产阶级价值观。 哎，那个人是自己显出自己的那个小来了，是吧？ 对， 而且这个平台呢，我还恰恰认识这个，就这个谢丁，他叫就是做这个正午的、他们是做了很多年的，一直就是这种普通人的，很多是啊，至少是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的。这个谢丁好像是一个那个何伟，就是这个 Peter Hassler， 我们还说到这个、他的粉丝，他就喜欢这种，就是说写非虚构、写小人物，写得很细，做了很多年。哎，如果不是这篇文章发在正好这正午，因为正午本身实际上在这个圈子里边已经有一批追捧的人了，就有固定的读者，有什么，所以。这完全是一个偶然，就是正好这个范以素这篇文章发在这儿了，他一定是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，所以他写的这些东西，我觉得他真的其实他是很自我的一种表达，就是他自己有一种尊严，有一种这种内心的一种强大，但是他完全没想到说这个东西有可能出这个圈子，你知道到别处去，所以他现在这种恐慌，我觉得是就对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意外。但凡有一点名利之心的，那往死里做呀！现在有多少出版社找他要出书啊？ 昨天6家。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倒不是说这个什么保姆能不能泄露隐私，哎，我也觉得保姆不能泄露住家雇主的隐私，这说明咱们离一个专业化的社会也确实还有一段距离。当然这个不能责怪于他，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观感。你比如说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如夫人，我有时候想起来我也觉得有点瘆得慌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家里都有这个保姆，其实你真没想到他也对你的生活有看法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其实别人家的夫妻关系是什么，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保姆你能够弄明白的，但是至少你在表面上看起来，这个女的比她的老公 年轻二十多岁，每天晚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坐在沙发上等老公回来。她明明可以靠颜值，不是，她明明可以靠自力更生，对吧？但是好像是匍匐在这个男人面前，我这是生活在大清王朝，还是生活在社会主义？ 所以人工智能的时代一定要赶快来临。不要让人去给当保姆了，一定要让机器去当保姆。 我就甚至想到这个东西，这阶级啊，这真的是阶级啊。你当年哎，就说那个在地主阶级家里做事的这个农民，对吧？那他想到什么？哎，凭什么种地的是我呀，吃饭的是你啊？ 你这个是非常现代的观点，以前不这么想。 对啊， 在以前的这个观念里面，他在自己的阶级是安之若素的。这个是属于一个外就不是历史的眼光了，不是你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， 不是甚至他的强， 古人肯定是没读过书， 不是甚至他的强在于哪里啊？他似乎流露出他怜悯这个如夫人，你明白吗？他不是说他很在仇富，他瞧不起他， 所以他有一种自己的那自尊呢，他有一种俯视。 所以这几年很多的一到春节那个回乡笔记我就看不惯，好像说你只能去俯瞰农村人，其实人家在俯视你， 人家瞧不起你呢， 瞧不起你。